阿拉尼亚联苏燕姿发行 Star 自选集。在这张唱片当中，他挑选并重新演绎了12首别人的成名曲。你要知道，这些可都是孙燕姿成长道路上具有特殊意义的经典旋律。就像他所说的那样，因为自己也经历过那个年代呀，回想起买的第一张唱片，最爱的第一首歌，听到这些旋律就会有一种很深的共鸣感。刚刚这首《没时间》翻唱莫文蔚在1998年的作品，当年的滚石唱片还集结了很多位词曲作家，共同打造了这一首符合当代审美、当时审美又超脱于当时审美等级的动感的时尚单曲。所以呢，获得了孙燕姿当年的青睐也不足为奇了。当年可能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呢，就是为之一振哈、啊，怎么还会有这样的流行歌曲呢？然后现在听起来感觉也不落伍，也不过时哈、啊。也被很多人再重新翻唱过，2022年孙燕姿翻唱的也算是又一次的翻新，又一次的经典再现哦。Hello， 北京时间9:05:45，欢迎光临今天的汽车音乐会，问候每位正在路上的好朋友。哎，终于熬到周五了，明天又到周末可以放假了。那我们的汽车音乐会这周呢，今天结束之后也将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了哈。说的是这周画上圆满句号啊，下周是新的开始啊，你可要来啊。并不是说就此今年画上句号了。好了，2021年10月26号星期五，今天限号是4和9。 And now，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入冬了，入冬了，可能现在很多司机朋友会明显的感受哈，冬天驾车有一些问题，那是冬天应季的问题。比如说，如果真的下雪了，冰雪路面的技巧您知道吗？掌握有多少呢？未雨绸缪哈，还没下雪，咱们要多掌握一些。真的到给这个下大雪的时候，咱们赶快翻出书来把这些都用上哈。来翻书，这个现翻书可能来不及。来来来，今天呢就给各位朋友来补上知识，大家拿笔拿纸哈，记好记好记好。首先呢，上车之前要清霜雪。上车之前呢，清除汽车前后挡风玻璃啊、灯罩啊、后视镜上的霜雪，清理脚底的积雪。重点的是，刹车踏板上不能沾上冰雪，否则的话踩刹车打滑可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然后呢，再查看防冻液呀、机油啊、轮胎是不是正常。第二，严寒天气发动汽车的方法，正确打开方式哈，空挡踩下离合，不踩油门，顺势打火打不着，每一次间隔10秒以上，最少打3次，目的是启动润滑系统。打着火之后呢，仍然空挡踩离合，怠速热车，1分钟以后松开离合。如果这个还是不行哈，那么就再多踩一会儿，直到这个着火之后呢，松开离合，继续怠速热车1到2分钟。如果忙活半天呢，还是打不着火，而且电瓶没电了，别打了，电瓶受不了，还是想办法修吧。第三，冰雪路面怎么起步呢？在又硬又滑的冰雪路面起步，要慢踩油门，抬起离合器到联动处，略停一下，稍微起一点点。车如果动了，继续抬起来，缓慢的加油再走车。如果车轮打滑走不起来，就踩下离合踏板，改挂1档，然后呢再踩，再抬，再抬，再踩，让汽车前后摇动晃动，逐渐扩大前后晃动的幅度。几次之后呢，看准汽车向前晃动的时候，哎，顺势唰走起来了。还有这样的技巧哈，我也是第一次听说。哎，第四就是松软的雪地怎么起步呢？刚下过的松软积雪达到10厘米以上，那么停车之后再起步，小油门，慢抬离合，慢慢起步。要是车轮慢慢转动，千万不要转快了。如果按通常的这个方式来操作的话呢，车轮会打滑空转，反而走不起来。如果雪地打滑走不起来该怎么办呢？就是像刚才的办法啊，往后退一点，实在走不起来那就让人推吧。其实我特别喜欢这个往后退一点，没有退哪有进，退是为了进。哎呀，开车就仿佛是人生一样啊，在开车当中悟出很多人生的哲理。这样好的节目当然是汽车音乐会。 真正的勇气是压力之下的优雅风度，不变的承诺是沧桑过后的勿忘初心。世界再大，也有一首专属于你的音乐。汽车音乐会，选择我，就对了。 想堵住 Open now Open now 都是他都是他都是他吧，把一切都交给他吧，自然的像植物放在那放在那。 Let's try Let's try Let's try now This new cool never fail now 天真的像堵住 树好好的土地的哈，哎，很难定义朴树到底是什么类型的歌手。他的音乐当中充满了对于现实的探索，对于音乐玩法的尝试，还有他本身低调的性格，综合到一起呢，才有了华语乐坛独树一帜的朴树和朴树的音乐生命体系。自带一种诗人气质的他，把这首2017年猎户星座专辑当中的好好的唱得皆知向闻。其实这首音乐的小样呢 demo 诞生在2013年，当时完成初稿之后间隔两年，也就是2015年才正式进入制作周期。乐队呢是在英国录制完成的，又经过几次修改才是最终我们听到的完美呈现。哦，一首作品从创作一直到完成4年的时间哦，可见这个十年磨一剑，4年磨出来的作品得有多么好听。好了，说到音乐诗人又想起了李健，对啦，接下来就要听听李健的这首《贝加尔湖畔》了。他在参观完了贝加尔湖之后有感而发，就写下了这首作品。空灵悠扬的旋律配合着浓郁的俄罗斯民谣曲风，在他的深情演绎之下，贝加尔湖畔的美丽风景就仿佛呈现在我们的眼前，聆听者好像亲身经历了这一场动人的浪漫的故事。当然还有他有质感的嗓音，精准的对音乐的把握，都让这首作品成为上乘流行之作。 春风沉醉，那里绿草如茵，月光把爱恋洒满了湖面，两个人的篝火照亮整个夜晚，多少年以后如云般游走，那变幻的脚步让我们难牵手，这一生一世有多少你我被吞没在月光入睡的夜里。多想某一天往日又重现，我们流连忘返在贝加尔湖畔， 生一世，这世间太少，足够证明融化冰雪的神奇。就在某一天，你忽然出现，你清澈又神秘，在贝加尔湖畔。你清澈又神秘，像贝加尔湖畔。 大溪地的海水，夏威夷的沙滩，拉萨的阳光，爱沙尼亚的空气，这里都没有。但是音乐里的一切，汽车音乐会都会给你。 对了，汽车音乐会可以给你很多很多，比如说这些好听的歌曲，比如说这些时尚的资讯，比如说还有咖啡。好了，今天聊天室当中下载蜻蜓 FM， 进入聊天室，选择汽车音乐会吧，和我同步每一首歌曲，来聊一聊音乐，来说一说你的生活最近过得怎么样啊，还有家族群当中方便的话来发位置吧。两首好听的歌曲，应该说是三首哈，最开始的孙燕姿没时间，到朴树好好地，再到李健刚刚这首贝加尔湖畔，再到接下来龙宽九段的夜里，哇，好歌真的是一首接一首，一首接一首啊。如果说每一次睡眠都是为了和明天保持距离，那么在夜里离开就是为了奋不顾身地闯入明天吧。龙宽九段的这首夜里描述的就是一个渴望自由的灵魂在黑夜里挣脱羁绊，奔赴明天的故事。跳跃的旋律夹载着诗意的歌词，你可以清晰触碰到这个世界的无限生机。虽然这个具有个性十足音乐张力的龙宽九段早已经解散，但是他们留下的音乐却足可以撑得起流行乐团一股文艺浪潮。 在我的世界像你和我一样。 午九点，阳光刚好。Turn on the radio， 选到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这里就是北京上空没有压力的汽车音乐空间，汽车音乐会。我是腾斌， 调到专属节奏，开始一段汽车音乐旅途。汽车音乐会和你一起低碳环保，轻装出行。 好歌引起了你们很多美好的回忆是吧？嗯，还有雪孩子，不是还有，就是雪孩子，他说晚上要把龙宽的 CD 翻出来听听哈，喝着咖啡听着音乐真的感觉很好。1080说好喝，好听，喝着茶听歌真的好幸福。嗯，不羁来了哈，一看我们的点赞又快过百万了，谢谢，好久不见不羁之士，终于来了，终于来了。来，夏花花姐招待一下哈。好了，来继续带出刘思翰，不是特别的很特别。来转换一下情绪哈，来听首比较新的歌。作词人陈信言写这首歌曲之前，让刘思翰写下自己的喜好，喜欢的不喜欢的，然后把最真实的反馈在歌词当中哈，穿针引线。所以你会发现在这首音乐当中提到了大大小小毫不搭嘎的事情，但完全贴合刘思翰的内心世界。声音保有法式相送玫瑰嗓的刘思翰，在这首音乐当中除了有天马行空的想象力，更是充满爆发力。 Cause I like it, oh I hate it， 只是我的品味不特别的很特别。别问我为什么这段发 I just like it， I just like it， 星星坏更有土红色指甲。 刘思翰，一首很特别的歌曲，有趣的歌曲。好了，稍作休息，汽车音乐会进入到第二个时段，要来揭晓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前五名歌曲了。哎，你怎能错过？ 绿水青山探寻红色足迹，小渊串门开启心灵奇旅，义和永定京西人，紫气东来门头沟。11月29日，第15届永定河文化节正式启幕。 以上为广告时间。 时刻跟进最潮听歌模式， 开启音乐赛。

郑钧 Lil Jet 这首好久不见上周第十名，本周晋升到第五位。好久不见同名歌曲很多啊，比如说2007年陈奕迅的同名歌曲，还有566的好久不见。但是无论是旋律还是创作的表达上面都是完全不一样的。在今年五月，陆正廷 Lil Jet 这首歌曲鲜明的摇滚风格，节奏轻快强劲，旋律高频循环，再加上现在年轻人非常青睐的 rap 说唱元素，无一不彰显着这一首作品的流行度。好了，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时段，揭晓了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的前五名歌曲，是不是首首精彩？好了，闲话少说，继续攀升第四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Number 4， 赛车，生来第一。2019年的作品来自汪苏泷，彰显了80后对于新鲜事物的好奇心和这种冲劲儿，来给大家鼓劲儿了。上到第十二名，本周第四位，汪苏泷，生来第一。 速度向前，向前，追逐的幻觉，幻觉，无止境超越，超越，忘却一切自在感觉，飞车，喷射，变换着角度飞车，飞驰着年轻的规则，规则，这是挑战一切的规则，开动引擎到最的起跑线，爱遥远的终点能不能够遇见，人心昼夜抵达最后一圈，千万不要闭眼，对手只剩时间，加速度飞驰前行，不管几千公里，用我的赛季写生与传奇，加一咆哮的坐骑旋转燃烧漂移，目的地早已经靠近，加速度向前，向前，追逐的幻觉，幻觉，无止境超越，超越，冲破地球这个瞬间，变换着角度飞车，飞驰着年轻的规则，规则，就是挑战一切的规则，开动引擎到最的起跑线，还遥远的终点能不能够遇见，人心昼夜抵达最后一圈，千万不要闭眼，对手只剩时间，加速度飞驰前行，不管几千公里，用我的赛季写生与传奇，加一咆哮的坐骑旋转燃烧漂移，目的地早已经靠近，超速度向前，向前，追逐的幻觉，幻觉，无止境超越，超越，冲破地球这个瞬间。Hey boys， 看我的手艺漂移，完美的我的像是机器。比赛只能有一个冠军，哪怕秒数差距只有0.01。我喜欢不断超越的自己，我喜欢挑战极限的自己，生来就为第一，生来就是第一。飞驰前行，不管几千公里，用我的赛季写生与传奇，驾驭咆哮的坐骑旋转燃烧漂移，目的地早已经靠近，超速度向前，向前。 超越，超越，就在地球的瞬间，汪苏泷生来第一，融入电子和赛车的元素，还感受到速度和激情了吗？也要号召大家哈，不断的坚持梦想，勇敢追求的这种积极的生活方式和努力向前冲的态度，态度，态度，生活态度很重要，一定要积极努力生活哦，努力打拼。上周第十二名，本周第四位，汪苏泷生来第一。好了，继续攀升前三甲歌曲了。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Number 3。 城市的天空又低又暗，像蝙蝠的翅膀， 压住所有明天有希望的幻想。风这里音乐吵吵嚷嚷，我的这一扇车窗只想赶快回 好听的一首歌曲。上次播放这首歌的时候，在听听聊天室当中就有听友在评价说，哦，这首歌曲好好听好好听，收藏了收藏了。上周第16名，本周晋升到季军的位置，谭维维在树河里。那也不是第一次在我们的汽车音乐排行榜上上榜了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榜，就是大家在开车的时候特别喜欢听的音乐，我们做了一个排列，做了一个罗列。好了，在这其中呢，大家已经发现了很多的好听的歌曲，收藏收藏，也可以在你的车厢当中反复环绕了。哎，不知道为什么谭维维2010年这首在树河里的单曲封面图很像是梁咏琪的风格，短发侧脸，纯色的背景，象征着环保的绿色主色调啊，都为这首作品打造了由内到外的环保风。那么这样一首深刻现实关怀的作品，在宣传低碳生活的同时，也为他个人的歌手标签注入一份全新的概念。整支 MV 呢，更是亲临树河去取景，原生态的自然风光配合浪漫温馨的旋律，再加上谭维维收放自如的嗓音包裹，还有纯熟的演唱技巧，都让这首音乐美的不只是一个层次啊，很高层次的美。 好想去束河。好了，继续歌曲了，接下来继续攀升，亚军歌曲呢？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Number Two。 这首歌曲不用过多介绍了吧？曾经我们听过方大同演唱的版本，今天就回来听听这首歌曲的原唱，好深情款款的王菲的《红豆》。上周全新推荐，本周空降亚军位置。 好好的感受雪花绽放的气候，我们一起战斗，会更明白什么是温柔。暧昧跟你牵着手走过荒芜的沙丘，可能从此以后学会珍惜天长和地久。有时候，有时候我会相信一切有尽头，相聚离开都有时候，没有什么会永垂不朽。可是我有时候宁愿选择留恋 过多介绍了，超级好听的一首歌曲，上周全新推荐，本周空降到亚军位置。我觉得任何的形容对于这首歌曲来讲都是多余的，听歌就好了。王菲《红豆》。好了，继续攀升。那么冠军歌曲呢？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Number One。 哇，又是一首经典之极的作品。很多人认为无地自容是黑豹乐队最优秀的，这是因为在那个时候华语流行乐坛群雄争霸的年代，群雄争霸哈。作为中国摇滚界的重金属代表，无地自容取得了难以置信的轰动。当然他们的音乐不完全同于当年绝大部分摇滚乐的暴躁和刚硬，却选择多了几分流行的元素，很像后来的零点乐队啊。上周第五名，本周升至冠军，无地自容。 人潮人海中有你有我，相依相识相互琢磨。人潮人海中是你是我，装作正派面带笑容。不必过分多说，自己清楚你我到底想要多些什么。

跟进最潮听歌模式，开启音乐赛道全新玩法。工作日9点到11点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汽车音乐会，汽车音乐排行榜，环绕车厢真实好声音，汽车时尚资讯，提前一秒了解行业风向，汽车音乐定制，为你的每一次出行定制专属节奏，全北京一起进化潮流，随身而动吧。 Justin Bieber 沉寂四年推出第五张个人专辑 Changes， 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这张专辑的同名歌曲，不过听到的是 Justin Jonas 重新翻唱的这首作品。好了，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小时，我是童军，你是谁？听听聊天室当中点赞马上就过万了哈，来来来，接下来呼吸知识已经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后面这个锦上添花就靠我们了。还有听听聊天室当中抢到沙发的面朝大海，还有很多老朋友就不一点名了哈。关于今天的音乐，关于今天的好歌，然后我们一起来聊聊。还有这个周末，我天儿真的很不错。周末想到哪里去玩呢？想不想去滑雪？好了，有什么好的滑雪地方也可以给大家来推荐分享一下哈。接下来一起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动力火车《背叛情歌》，还记得动力火车的这首非常经典的作品吗？好喜欢他们那种很有力道的、很沧桑的感觉，《背叛情歌》。 听话是一种美德， 睁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听音乐，用力表达爱。

快乐。 北京时间10:48，欢迎继续守候一档为你量身定做的汽车音乐节目《汽车音乐会》，我是腾斌。好了，又进入到我们的重点环节——汽车音乐定制了。汽车音乐定制怎么讲？就是每天呢，我们来关注不同的车型，然后根据它的性格，车有性格吗？当然，车也有表情吗？有啊。车也有个性吗？当然。那么就为它量身定做音乐。今天周五来关注电动汽车。其实无论是春夏秋冬，电动汽车的自燃现象都是常见的。如果在车库当中您的电动汽车自燃，也有非常大的可能性会殃及池鱼哈。电动汽车这么容易自燃吗？是否是传统燃油车就比电动汽车安全呢？其实新能源汽车发生起火事故的概率要明显低于传统的燃油车。那么怎么防止电动车燃烧呢？就是防患于未然呢。首先呢，要定期的保养电池，检查电池的完好性。第二，电池充电的时候提前检查充电桩周围是不是干燥整洁，有没有易燃易爆的物品，严格按照电池使用说明来充电，尽量的避免充电时间过长啊，滥用充电插头等等。第三，避免随意改装。电动车出厂销售一般都是经过严格的检验的，那么针对汽车的电路，车主不要私自随意去改动它哈。第四呢，就是车辆应当停放在干燥阴凉的地方，尽可能的避免长时间的阳光暴晒。再有第五，就是要规范用车哈，不要频繁的急刹车呀，起步和加速，这样不但可以避免大电流放电对电池的损害，而且呢还可以增加续航里程哦。最后一点要注意的就是避免长时间驾驶，长时间驾驶呢会导致电池负荷增大，适时的在服务区休息一下，让电池也降降温。我们开燃油车的时候都知道哈，这个跑得久了轮胎呢会很热哈，会容易轮胎爆胎。那么其实呢电动车也有这样的问题，电池不能让它用得太久了，这样的话呢会容易这个损坏电池的寿命，会发生危险的。手机其实也一样啊，用手机时间太长了，你会觉得手机怎么这么烫啊，其实就电池很烫了。有的时候一次电池就是手机的电池真的还把我给烫了一下，我才意识到手机用这么久电池可以这样烫。对啊，咱家的电动车也是同理有这样的问题的。好了，那今天为电动车量身定做的音乐是来自 Sakura Brown 的这首 The Look of Love， 进入今天的汽车音乐定制。 品牌的传承需要超越语言的力量，汽车的性格需要心有灵犀的表达，一切音乐都可以做到。汽车音乐定制，爱车最为贴切的表达，5分钟只需5分钟，完全懂你。 The look of love is in your eyes. A look, your smile can disguise. Just to love you. ever go. Don't ever go. I love you so. 大溪地的海水，夏威夷的沙滩，拉萨的阳光，爱沙尼亚的空气，这里都没有。但是音乐里的一切，汽车音乐会都会给你。 北京时间10:58:18，10:18，欢迎继续收听一档为你量身定做的汽车音乐节目《汽车音乐会》。刚刚那首《咖啡伴侣》怎么样？是不是很好听？一边喝咖啡，一边享受美妙的人生，一边配上这样的音乐，哇，真的是太赞了！好了，接下来呢，我们来分享邓紫棋的《平行世界》一首 OST 曲哈。如果在现实当中失去你，那就在平行世界再相遇。邓紫棋2021年2月推出这首《平行世界》，用悠扬的旋律还有感人肺腑的歌词，唱出了虽然痛失所爱，但仍然愿意为爱坚持的信念，也作为2021年春节档的口碑超棒的电影《刺杀小说家》的主题曲，特别贴合剧情的发展。在副歌部分，随着主人公的冒险进入高光时刻，一个奇幻和现实交错的平行世界当中，亲人之间不变的爱与真诚，都交给这个80后的唱作人，以音乐的名义一一作答吧。邓紫棋，《平行世界》。 失去你，我忘了天空曾经是蓝色，找不到你，我眼睛才在帽子下躲着。不是爱上沉默，只是若你听不见，何必呢？谁人到处漂泊，但你若不在终点，为何我最后的信念是我与你再遇见，在平行的世界，能否与你再重写？ 我最后的信念是我与你

英国流行组合 One Direction 单向组合凭借他们阳光的形象和超级好棒的唱功打开了国际音乐舞台的大门，他们也用歌声表达着追逐梦想的坚定和勇气，鼓励了无数的年轻人呢，也在这个追逐自己梦想的路上努力打拼，努力奋斗，加油加油，朝自己的梦想迈进哈！刚刚这首 Na Na Na， 对，这是来自 One Direction 单向组合乐队。好了，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最后一个时段，听我们节目一定要完整收听啊！夏华一定还在这里啊！还有没有从九点一直听到现在的举手，表扬一下。好了，接下来要一起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你的爱的心里话。你最喜欢的 Sandy 林忆莲来了，这首《伤痕》。 听话是一种美德， 睁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 真爱你的人，不管未来多苦

歌部分可真的是很洗脑的旋律，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来自草肉里的这首 Glassy， 原来韩国组合的主唱哈，现在以 solo 艺人的身份来发行自己的专辑，就是单飞了，发行自己的专辑。好了，汽车音乐会到收工歌的时间了，最后来分享苏打绿《我赖你》。听歌之前，同票提前祝大家周末愉快了，暂别两天，和你下一次相约是在下周一9点，北京音乐广播。汽车音乐会，周末好好去玩吧，也欢迎你收听接下来正午有星光，下周见。 我只想懒懒的懒懒的念着你，赖着你赖着你爱着你，我不要天我也不要地，懒在这里懒在这里，一生一世赖着你。说什么都不要错，哦，我赖你，我只想懒懒的懒懒的念着你，赖着你赖着你爱着你，我不要天我也不要地，一生一世赖着你，我只想懒 将听到的是正午有星光 FM